休的不休的

仙灵。 我们。

家。我寄给您的信，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正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啊，您放心吧，兵马。